坐下长日的假面，奔向梦幻的疆界，南过马车的午夜，关上童话的玻璃鞋，让我享受这感觉。我是孤傲的蔷薇，让我品尝的滋味，纷乱世界的不了解，昨天太近，明天太远，默默聆听那黑夜，晚风晚景和火焰，让我醉倒在池边。当你清楚看见我的你，月光闪一干眼里，那一个人。抱紧我，吻我，爱，别走，抱紧我。